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2018年1月3号星期三下午的3:04，今天我选择开场的这首歌就是这首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爱相随》。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之所以在开场的时候选择了这首歌，因为歌名当中很重要的这一个字“爱”，它是我刚刚过去的2017年年度的关键词。 一整年爱的付出有很多，当然收获的爱更多哈。所以我也相信爱，它会在2018年继续围绕着我，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更好的为家人、为朋友付出更多。变幻的是时光，不变的是爱。这些鸡汤并不是我这个臆造出来的，准确说是支付宝给我留下的2017年的一个记录哈。可能从消费的钱数到购买的商品种类的分类，还有线下支付的次数、地点，包括个人的信用如何、爱心，还有你参与的环保有哪些事情等等等等，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录。可能每个人在今天都会总结一下，去看一看，也看看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当中，2017年钱都花在了哪儿，花去了哪儿，是不是花得其所。所以在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节目当中，一边听歌一边准备开口跟我一起来合唱的你，也可以来看一下你的2017年年度关键词到底是什么，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告诉给戴毅，找到新浪微博上面微字认证的戴毅就可以了。是温暖，是纯真，是旺啊，是潮还是远方还是什么，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实实在在花在支付宝里面的白花的银子是不会撒谎的。希望今天有人不会因为看到了自己的消费金额的总和之后而掩面哭泣，梦醒时分。明年钱啊，明年钱啊，搂着娃。 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先 现在会突然觉得说，其实过去的一年当中，有些钱真的是不必花，有些钱真的不必花。 刚才我说明年，其实今年确实是今年，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钱是越来越难挣。很多时候呢，我们确实付出的辛苦很多，有些钱呢大手大脚花出去实在不值当的。希望2018年我们都要加油啊！下午的3:10，正在和你直播的是戴毅，就在 FM 974和你一起唱。 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在忙碌当中，在工作当中的人听歌的话， 可能对你来说有个好处，就是会让你觉得工作的心情会变得愉悦了很多，很多在手头很麻烦的事情突然变得没有那么棘手。但是坏处也有，就是当你想跟着唱的时候，你需要压抑自己，压抑压抑再压抑。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只是爱的代价。 今天你在朋友圈里看到有朋友在转一个文章，人的一辈子最怕某一天突然听懂了李宗盛，听懂了他的歌。确实在你听懂了他的很多作品之后，你会发现分离和遗憾是人生的一种常态，而执念会变成了领悟，等待都变成了曾经。这些小情小爱小念，你有可能在某一天当故事讲给别人听。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的美女乐手，我相信还给喜欢这首英文老歌的朋友，可能也许我们英文不是太好，但是又喜欢去对唱这首歌，去 K 这首歌，希望这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不错的模板。上半时段和你一起唱我选择的歌曲都跟爱有关，因为2017年我的年度关键词就是爱，我想知道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如果可以告诉我的话，欢迎找新浪微博带，找新浪微博带一跟带一交流。版的美女与野兽 Beauty and the Beast， 顺便用这首歌来祝愿小景井柏然的捉妖记二在这个月份的宣传一切顺利，咱们在电影院大年初一见啊。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电影的宣传曲，来自于电影无问西东，也是最近大热的草根歌手毛不易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这首无问，同时邀请你在下半时段继续守候手电频率 FM974 北京乐广播，我是戴毅，稍后和你一起唱。 晚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

主歌部分不会唱啊，不会唱没有关系，你完全可以像我一样混在副歌的部分。I'm Never Break Your Heart， 后街男孩1996年的一首老歌。我刚看到微信平台上面有听友说，其实今天上半时段选的很多歌曲完全都可以在听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唱，除了前面我带来的 Westlife 的那首 My Love 之外，可能我想这首歌曲也是另外一首可以引起大合唱的英文歌，但确实因为歌词的主歌部分歌词量很大，但副歌部分你完全可以跟我一样混在里面唱下去。3:38，星期三的下午，你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其实我发现确实在下午唱唱歌的时候呢，有利于赶走一些疲惫的状态，然后你可以在换一换精神的同时呢，怎么说呢，能够找到一些你自己特别喜欢听同时愿意去开口唱的歌，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动力，找个机会录在类似于像唱吧呀全民 K 歌当中，找一个不错的版本多练习几遍，唱好了录好之后发送给在意。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广播当中把你的声音放给更多的人听。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有请曹芳。想要互动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在意， 交叉的线，大小只是不等的缘，永远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只是怕了时间。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刚提到说希望可以听到听友们自己录制的一些歌曲的 demo， 然后有机会在广播里面放给更多的朋友听。我看到了一些留言扑面而来，妹妹说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录好歌发你，基本上我理解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发给你就不定什么时候了哈。 情在是昨天没法敢期待，模糊地描画着将来，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令那海岸缓缓扩张，再让我与你悄悄遇上，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 犹如地阔天长， 花开，其实现在冬天已经过半了，很快你就要把作品交给我了。说话要算数 memory， 但说实话其实唱好一首歌真的要练习很多遍，听上百遍上千遍可能才有勇气开口去唱，所以加油。 像眼睛下了一场雨，用两手 世界再耀眼，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犹如流星更改方向，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 终于也 犹如地阔天长， 我怎相信来夜 的合作，来夜方长，其实不着急哈，慢慢的去锤炼一首歌，你会发现我们的大脑，我们真的很神奇，人类真的很神奇，在你不经意的听的过程当中，其实大脑已经在学习，在锻炼，甚至说你某一天突然开口，发现自己可以完全跟唱下来，那个瞬间你就可以去试着去录一首歌，把它作为你自己的一个很像样的作品。好了，马上结束我们一个小时直播，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明天周四见。稍事战马能量音乐，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